即使是通俗的案例，也很难以普及。朱元璋再有办法，也不能代替那么多老百姓去听去读，这实在是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。但是呢，其人就是其人了、朱元璋用了一个匪夷所思的办法解决了问题。那么他的办法呢，具体操作如下。比如张三犯了罪，应该处以刑罚，县官已经定罪，那下一步呢，本来应该是该坐牢的去坐牢，该流放的去流放，但差役却不罢，他们还要办一件事儿，那就是把张三押到他自己的家中去找一样东西。找什么呢？就是这本大告。如果找到了，那就恭喜你张三了。如果本来判的是流放，就不用去了，回牢房坐牢。如果是杀头的罪，那就能捡个活命。反之呢，这个家里如果没有这本书，那就完蛋了。如果张三被判的是流放罪，差役就会先恭喜他省了一笔交通费，然后拉出去嘁哧咔嚓砍了脑袋。其实从法理上说呀，家里有这本书，说明是懂得法律，按照常规知法犯法，应该加重情节。不过在当时而言，这也算是朱元璋能够想出来的最好方法了。朱元璋通过这种方式成功的普及了法典，虽然具体效果不一定很好，但他呀还是毕竟做了尝试。在洪武年间，朱元璋规定了很多奇怪的制度，如果要都说出来，估计得个千八百讲的。那么这里边呢，只介绍其中几种。不要小看这些制度啊，在这些制度的背后隐含着深刻的含义。在那个时候，人去世是不能随便说死的，不能说死，要先看人的身份。具体的规定如下：皇帝死称崩，啊，驾崩，皇帝崩了就是死了。这个公侯贵戚要死了叫轰，什么轰啊？不是拿炮轰一下吗？啊，那个称呼就叫轰。那么大臣死了呢叫卒，士要死了叫禄。什么叫士？就有点功名的人。那么熟人，哎，也就是老百姓死了，那才叫死了。那么这个规定给人们制造了很多麻烦，比如当时的官员丧礼摆出灵堂，众人去祭拜，当时啊有很多人都搞撞门丧。所谓撞门丧，是指祭拜的人和死掉的人不熟，有的根本就不认识，但同朝为官，死者为大呀，无论好坏都得去拜一拜。具体操作的过程呢如下：进到灵堂，看清神位位置，如果不认识这个人呢，就要先记住神位上的名字，然后跪地大哭啊，啊，哭还得喊这个死去的人的名字，你怎么死了？兄弟，我来晚一步啊。如果你这样说了，大家就会怀疑啊，你是来砸场子的，你祭拜的是官员，怎么能用那庶民的说法呢？怎么能说那死呢？那么正确的方法是这样的：进到灵堂，先去问家属，您家老爷子前居何职啊？这家属就回答了，说我家老爷子原来在兵部啊，五选次郎中。这时候心就有底了，这是个五品官，应该用卒，那就拜吧。别忙啊，还要再问一句，你家老爷子可有世袭爵位？这家属就说呀，我家老爷子袭伯爵位。你看伯爵，别看人家五品，五品死了应该用卒， 人家这伯爵那就得用轰了，要不说还得仔细点好吗？要不然就出错，这才呀能来到神位前跪地大哭。哎呀兄弟呀，哎你怎么就轰了？你轰的让我好难受，兄弟我来晚一步啊。哎这就大功告成了，咱也够累的啊。其实啊这个称呼上的规定前朝也有，但并没有认真执行过。而在这个洪武年间呢，如果违反这些制度规定是有很大麻烦的。除了这个称呼外啊，当时的老百姓呢也被分成了几个种类。当时的人按职业划分可大致分为民户、军户、将户，其中民户包括儒户、医户，就是读书的和医生，哎，这个家庭。那么军户呢，包括校尉、力士、工兵、伏兵等等等等。将户呢，就分为工匠，比方说厨艺啊、裁缝户等等等等。那么这些户的划分是很严格的，主要是为了用人方便，要打仗就召集军户，要修工程就召集将户。看上去似乎也没什么问题，但其实啊这个缺陷很大呀。比如说你是军户，你的儿子也一定要是军户，那万一你要没儿子呢？这个简单，看你的亲戚里啊有没有男丁，随便呢拉了一个充数。如果你连个亲戚都没有，那也不算完。总之你一定要找一个人来干军户，拐来骗来上街拉那随你便，只要找了一个就行，去哪里找那是你自己的事儿。再比如啊你是将户中的厨艺户，就是做饭的啊，会炒菜，但你说你不懂厨艺啊，我不会炒，哎，那也不要紧，人去了就行，哎，只要你把这个人数给对上就没问题，反正你做的饭我也不吃，谁吃了拉肚子我也不管，就这么个理儿。我们可以看到啊，这样的划分实在是不科学的，不但民户、军户这些大户之间不能转，同一户内不同的职业也不能转。万一要打仗的时候召集工兵户，偏偏这些人从小就没拉过弓、练过剑，哎，那也没办法了。每个人给一把弓就上吧，这样的军队战斗力能保障吗？又如同召集这个医护，就是看病的，如果招来的都是一些不懂医术的，那可就要出人命了。这是老百姓。那么官员们呢也不轻松，他们的衣服穿着和颜色搭配、用料图案都有着严格规定，如果要违反了那就要杀头。比方说像朝服，官上的粮数啊，一品呢七粮，二品呢是六个粮，往下递减，不能多，哎，也不能少。那么这衣服啊是祭祀典礼要穿的，平时上朝啊要穿公服。这个公服的规定呢也极为复杂，从一品到九品，从文官到武官，衣服颜色不同，花纹不同，花镜不同，衣服上的补片也不同。回家之后该轻松了吧，也不轻松，不能穿睡衣之类的衣服走来走去，要穿长服。那么这长服呢也不能随便穿，不同的品级也有规定，如这个腰带啊，一品用玉，二品呢用这花锡，以下各不相同。如果你不小心穿了长服去上朝，或是穿了公服去祭祀，系错了腰带，穿了黄色内衣，只要被人发现就是严重错误，可能要杀头啊。那么这些制度上看上去啊眼花缭乱，但他们之间呢是存在着联系的。如果我们仔细地对这些制度进行分析，就会发现这些制度的背后隐藏了某种目的。 除了这些制度外，朱元璋还为他的臣民们设定了严格的规定。他贵为天子，却给全国几乎所有的行政机关都分好了工，行政公务、司法裁决、仓储准备、人口统计，甚至连街道清洁都逐一分配到人。不但如此，他还详细说明工作该怎样去做，啊，相当于今天买电器时附送的说明书。一列举，唯恐不能穷尽呢。比如人口统计时要注意哪些事项，如何进行核查，隐瞒人口的常用手段等等，都列明出来。估计要再详细点啊，他还会规定这个清扫街道时怎样使这个扫帚啊，出门的时候先该迈哪条腿儿。好家伙，你说他累不累？这样看来呀，在朱元璋手下干活倒也不累啊。相信只要不是白痴，能看懂朱元璋配发的说明书，都能够干好工作。此外，他还禁止这个农民进城打工，规定所有老百姓只能在自己生活范围内活动。另外，他还命令军兵在所有的交通要道上设置了关卡，人们要走出规定的地域，必须持有官府出具的路引。这玩意儿可千万要守好啊，这个路引啊，如果丢了，守关卡的士兵会直接把你当成逃犯抓走充军，目的地是去不成了，家也不能回去了，很可能过那么几年，这位丢了路引的兄弟也站在关卡当检查员了。说到这儿啊，大家应该也能看出来，这个朱元璋是要建立一个等级分明、秩序严谨、近乎僵化的社会结构。那么在这个结构中呢，农民只能种地，商人只能经商，官员按照规定干好自己的工作，无论谁都不能越界。军户啊、民户、将户的划分，决定了在那个时代找工作从来都不是难题。不用费尽心机设计什么简历，洗干净了脸，打好了领带去参加面试，因为除了那些读书厉害的人之外，所有人的工作都是在投胎的那一刻决定的，你爹干嘛你也干嘛。应该说这是一个近乎完美的模型。那么在这个模型中啊，所有人都各司其职，互不干扰，他们就像无数条永不相交的平行线，一同组成庞大的明帝国。这些制度之严密周到，即使在今天看来也堪称典范。我们不得不佩服这朱元璋，他不但打下了江山，还耗尽心力制定了如此完美的规章制度。他的目的呢也很明确，明帝国的所有问题我朱元璋都给你们解决了，制度也有了，方法也有了，后世子孙照着做就是了，我辛苦点没关系，你们就等着享福吧。哎，可惜呀，模型始终啊只是模型，在这个世界上从来就不存在着完美的东西，任何制度都有缺陷，任何体系都有漏洞，朱元璋的这个体系呢也不例外。事实证明他的体系经不起时间的考验，而且还出现了很多朱元璋本人做梦都想不到的事情。朱元璋废弃了宰相制度，限制大臣的权力，然而明朝的内阁比以往的任何宰相都更专权。朱元璋规定老百姓不得四处流动，然而明朝中后期流民成风，四处游荡，丝毫不受束缚。朱元璋颁布了抑制商业发展的条例，并规定商人不得穿着绫罗绸缎等贵重衣物，然而大规模的工商业发展正是从明朝开始， 而那些本应该是社会最底层的商人，却穿金戴银，甚至登堂入室，为官经商。朱元璋严令太监不得干政，可是明朝的阉宦却个个都是重量级的，这个与废除宰相的权力有关。朱元璋给他的所有子孙都准备了爵位和俸，然而100多年后，他的很多后代都家道中落，穷困潦倒。这些朱元璋认为可以用千年万年的制度，在短短的百年间已经烟消云散，甚至他的继承者们也不再认真遵守这些规定。他们口中说着太祖惩罚万年不变，实际上却是各有各的搞法。偶尔有这么一两个脑袋不开窍的叫嚣着要恢复祖制，换来的却是众人嘲笑的眼神，甚至连当时的皇帝也不以为然。实际上，朱元璋为了保障自己这套制度模式能够贯彻实施下去，对那些敢于改动和违反者制定严厉的处罚措施。比如他明文规定，太监干政者杀，敢屹立宰相者杀，等等。可是这些措辞严厉的规定从来就没有真正发挥过作用，太监呢还是照常啊干政，内阁还是行使着宰相的权力，此路不通就绕道行走，谁也没把太祖制定的法当回事儿。更让朱元璋想不到的是啊，他规定的事情往往都向着反方向发展，用俗话说就是怕什么来什么。在朱元璋的面前似乎有一个看不见的对手，朱元璋想往东，这个对手偏要向西，朱元璋想吃饭，这个对手却给他喝水。这个对手并不是虚无的，我们之前提过他的名字，他叫历史规律。如果我们仔细分析一下朱元璋制定的这些制度，就会发现很多问题。比如他规定商人不允许穿好衣服，限制商人的政治地位，如有违反就要处以重刑。然而这规定真的行得通吗？农民有权穿纱却买不起，商人虽然地位低贱，但他们有钱，有钱才能买得起那些贵重的东西，农民没有钱，所谓的权利也就成了一句空话，他们连饭都不一定吃得饱，哪里还谈得上穿什么好衣服？这不是拿穷人开心吗？ 由孙一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，敬请关注。 这评书迷的好伴侣，他是评书机呀、啊！感谢书迷们十几年的支持，这回呀、啊，我们一种新产品上市，那就是经典评书大戏，那是由响当当12位评书大家经典作品绘制而成。什么袁阔成、单田芳、田连元、刘兰芳，55部作品，5000多集呀、啊，绝对有收藏价值。多少钱一部啊？说出来叫你吃一惊，1部10元，绝无谎言，共计55部。另外，我告诉您啊，买我们一套经典评书大戏，赠送您一台评书机。记住了啊，每部10元，绝无谎言。这个咨询电话是010-5166-0141，5166-0141，还有一部热线是010-5166-0142。 快点！哎，小孩子不能这样玩大人的手机。 妈妈，老师说让我们找一找周围最好听的声音，我用你手机录的，你听听。 真好听。 还有呢，你再听。 大娘，您坐我这儿吧。 谢谢。 妈妈，我把它扔到垃圾回收箱里吧。 不好意思，对不起啊。 宝贝真棒，

我国古代人民用智慧的双手创造出了足以跟江山媲美的灿烂文化。唐代的长安就是我国古代文明的一颗璀璨的宝石。 一城一往事，一站一世界，静观世事变化，浮华万千，为您讲述一段不同寻常的小城故事。 唐代的长安城是在一定的规划和设计下建筑起来的，它从隋文帝开皇二年开始修建，经过隋唐两代能工巧匠的辛勤劳动，才逐渐形成格局。唐高宗永徽五年三月和十一月又修筑了长安城的外郭城，他把整个都城都包围起来。在从西汉建都到隋朝近八百年时间里，历次战乱使长安屡遭毁坏，加上长安地势低洼，生活污水长期污染，当地水质产生盐碱化现象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宫室占皇城一半和没有城市建筑规划的长安，已不能适应社会经济生活日益发展的需要。隋文帝杨坚统一全国后，第二年就着手营建新城。隋朝创建长安城规划的宇文恺，唐朝领导修筑工程的工部尚书阎立德，都是当时最有经验的建筑工程师。阎立德的父亲阎毗是有名的工艺师，家学渊源，使阎立德的建筑技术也炉火纯青。唐代的长安城可分为三部分，最北部的中央部分叫宫城，是皇帝、后妃和太子所住的地方。宫城的南边叫皇城，是政府官员们办公的地方。外郭城从东西南三面把宫城和皇城包围着，是百姓或官僚的住宅区，也是长安城的商业区。整个长安城大体呈方形，周长约七十里。城里有十四条东西大街，十一条南北大街。这些纵横交叉的大街把长安城分隔成许多方块区域。这些方块区域中包括有东西两个市场和一部分寺院名胜地区，其他大部分都是住宅区。当时称这些方块区域为方，每个方都有不同的名字。往来南面三门和贯通东西六门的六条街道是宽阔的主干大街，除延平门至延兴门的东西大街宽五十五米外，其余都是在一百米以上。尤其是作为城内中轴线的朱雀大街，宽达一百五十五米，是今天北京长安街的两倍。各街道两侧均设有排水沟，并植有槐树和榆树。唐代长安的城建特点主要有三个，一是皇宫、百官衙署、住宅、市场都分区设立；二是布局匀称整齐；三是街道宽广，重视绿化。大唐帝国经济繁荣，国力强盛，充满自信，长安城成为一座国际性城市和文化交流中心。宽广的城市，豪放博大的胸怀和兼容并蓄的精神，吸引了各国学者、官员、商人、僧侣接踵而来。王维的名句，九天昌河开宫殿，万国衣冠拜冕旒，这不是诗人编织的梦幻。大明宫内麟德殿曾宴请过全世界七十多个国家的客人，来唐的外国使节遍及欧洲、亚洲、非洲等三百多个国家和地区。百万人口的长安，长期居住的外国人达万家以上。 他们来长安经商、求学或从事宗教活动。不同的文化，甚至相互冲突的信仰，都可以在长安和睦相处。到长安的留学生里，有来自新罗、日本等国。唐文宗开成五年，即公元840年，一次就有105个新罗学生回国。有名的新罗作家崔致远12岁从新�罗来长安，18岁考中进士，用汉文写成《贵院笔耕集》，至今仍是我们研究唐朝历史的宝贵史料。日本每次派很多留学生和僧侣到唐朝，还要派很多使臣迎送。有一次派的留学生和僧侣，连同水手、弓箭手、画师、医师、翻译、管理人员等，乘了4艘大船，一共有500-600人。唐朝对这些留学生总是设法使他们能安心在长安学习，有些留学生一住就是几十年。唐朝注意吸收外来文化，当时长安盛行胡乐、胡舞。曹国人曹氏一家都是弹琵琶的能手。白居易听曹刚琵琶监视重帘，诗中有云：波波弦弦意不同，胡提翻语两玲珑。舞蹈有从康国、安国、史国，也就是今天乌兹别克斯坦境内传来的胡旋舞、胡腾舞。长安人在生活习惯上也颇受外来影响，譬如夏天炎热，就建造凉殿或自雨亭。自雨亭顾名思义，就是会自动下雨的亭子。唐玄宗的凉殿，殿的四角有水流泻下来，形成一道水帘。水飞泻下来，殿里就感到凉爽。京兆尹王堪的宅子里有自雨亭，每当暑热的夏天，雨水从屋檐上往四处飞流，住在亭子里就会感到秋天一样凉爽。这种应用水法的建筑可能是模仿大秦国的。 一城一往事，一站一世界，静观世事变化，浮华万千，为您讲述一段不同寻常的小城故事。 唐朝长安的物质文化高度发达，工商业相当繁荣。商业集中在东西两市，同业商店的组织称为行，东市有220行，西市号称金市，有收买宝物的胡商和波斯底。考古学家曾发现酒肆、食品和陶器场所的遗迹。中晚唐各方也有许多商业、手工业作坊，如城东长辛坊有碧螺店，升平坊有卖胡饼的，长安的胡饼当时很著名。白居易诗：胡麻饼样学京都，面脆油香新出炉，说明各地都学长安做胡饼的技术。此外，宣平坊有油坊，新昌坊有银锁，开化坊有酒肆，延兴门外有酒家，其中有一些酒肆是胡人开设的。李白诗云：胡姬招素手，严客醉金樽。可见酒肆的招待员是胡人少女。永昌坊有茶肆，宣阳坊有彩鞋铺，安义坊附近有书肆，崇仁坊为修造乐器的集中地，特别有名的是南北二赵家。城西延寿坊有卖金银珠宝的，怀德坊有买饭的，等等。商店的门类见于记载的有粮食业的米行、麦行、团子店、饼肆，副食品店的肉行、鱼行， 饮食业的酒肆、食店、茶店、果品店，其他还有存钱的柜坊，既卖东西的寄付铺及药品店、秤行、旅店等等。城东的崇仁坊，北进皇城东门景丰门，南临春明门大街，隔街东南为米寺，整夜喧哗，灯火不绝。西市东面的延寿坊，北临金光门大街，推为繁华之最。当原来设定的东西两门市适应不了工商业的发展时，居民居住的里坊便逐渐繁华，出现了夜市。明治的大唐政府虽然下令夜市一令禁断，但这种带有协商劝阻的口气，仿佛是对夜市经营的默许。京兆少尹会带人马在长安巡夜，发现坊里有人搞庆典活动，他不但不加以制止，竟然停下看热闹，并下马接受敬酒。工商业实力上升，突破了古代的礼坊制度，传统禁游食易工商的观念发生了动摇，拆墙开店习以为常。封闭式和以军事性为特征的旧长安终于完成了历史使命，让步于开放的新都会。唐代长安经济发展，文学也获得空前繁荣。当时全国最有名的诗人大都或长或短地在长安城中居住过，留下了光辉的作品。文学家韩愈的住宅在静安坊，柳宗元的住宅在清仁坊。当时的长安文风至盛，谁创作出一首好诗，消息立刻传遍全城。李白在长安时瞧不起当权的大官，据传他曾当着唐玄宗的面儿叫最有势力的太监高力士给他脱靴子。杜甫一生诗作流传1400多首，作于长安一带的就有200多首。诗人贾岛、韩愈、刘禹锡都是长安城延寿、静安、兴福、安仁、兴德各方的居民。其他诗人如孟浩然、王昌龄、王维、高适、岑参、韦应物、元稹、杜牧、温庭筠、李商隐等都曾经在长安生活过。唐朝长安也曾是一座灿烂的艺术之城，这里生活过很多有名的艺术家。人物画家阎立本住在延寿坊，山水画家李思训住在通义坊，书法家褚遂良的住宅在平康坊，欧阳询的住宅在敦化坊。阎立德、阎本初曾合作《文成公主降幡图》，阎立本《凌烟阁功臣24人图》是唐初绘画杰作，吴道子、李思训、韩干、张轩等人作品遍布宫廷、官署、寺庙、官僚贵族人家。唐玄宗曾让吴道子去四川画嘉陵江山水，吴道子回来两手空空，却只用一天时间就在兴庆宫大同殿上画出嘉陵江300里山水。原来他把所有风光都一一记在了心里。李思训也在大同殿上画山水，却用了几个月时间。唐玄宗认为他们两人的画皆极其妙。韩干画马，韩黄、周昉、王维、曹化等或画山水，或画人物鸟兽，也各有千秋。唐宫廷内设有教坊，长安洛阳设外教坊，负责培养歌舞人才。大型舞乐如破阵乐，表现战时军人的作战场面，很多歌舞家在长安演出。唐玄宗在兴庆宫临街的勤政务本楼举行宴会，由于街上观看的人太拥挤，喧哗嘈杂之声淹没鱼龙百戏的声音，秩序也难以维持。唐玄宗准备摆宴， 宦官高力士建议让徐永新来楼上唱歌，就能制止喧哗。徐永新登楼高歌，果然广场寂寞若无一人，喜者闻之气涌，愁者闻之肠断。舞蹈家公孙大娘的剑气舞也很有名，杜甫为之赋诗：昔有佳人公孙氏，一舞剑气动四方，观者如山色沮丧，天地为之久低昂。或如羿射九日落，交如群帝参龙翔，来如雷霆收震怒，罢如江海明清光。 一城一往事，一镇一世界，静观世事变化，浮华万千，为您讲述一段不同寻常的小城故事。 唐代书法是中国书法艺术上的一座高峰，而长安城也是书法名家荟萃，如欧阳询、欧阳通、张旭、怀素、褚遂良、颜真卿、柳公权、韩泽木等等。杜甫说：“张旭三杯草圣传，脱帽露顶王宫前，挥毫落纸如云烟。”李白说李阳冰：“落笔洒篆文，崩云使人惊。”戴叔伦说怀素草书：“始从破体变风姿，一一花开春景迟，忽为壮丽就枯涩，龙蛇藤盘兽屹立，持毫皱墨俱奔寺，满座诗声看不及，新手相师试转奇，鬼形怪状翻何疑。”柳公权的字很受外国友人欢迎，他们到长安办事，常常另封一笔钱写上此购柳书，以求柳字。旧唐书《柳公权传》中记载，欧阳询笔力险进，为一时之最，人得其尺牍文字，咸以为摩楷焉，高丽慎重其书，常遣使求之。在当时长安寺院里，俗讲也很盛行。俗讲即是庙里和尚给听众讲佛经中的故事和传说，俗讲也说历史故事，如大顺、王昭君、伍子胥的故事，这些都是后来谭词、宝卷等俗讲文学的起源。晚唐会昌年间，有一个叫文旭的和尚，说俗讲说得最好。据说每当文旭开讲时，来听讲的百姓把寺庙的屋舍挤满了，他的声调委婉畅朗，很感人，来教坊的乐工还学他的声调。唐代的长安是丝绸之路上重要的城市，联系中国与中亚、西亚、欧洲各国。长安城西城墙最北的城门安远门外的祭礼图堡上标明：“西去安西9900里。”这并不是说实际里程，而是说从长安到祖国最西端也不是万里之行，这是非常豪迈的气概，仿佛在鼓励当时的人们志在边疆。它体现了一个强大民族的抱负。唐代长安广泛的中外和国内各民族文化的大交流，使唐代的文化居于当时世界的前列。唐代长安城的城建对国外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日本古代京城格局同唐长安非常近似，日本平安京，也就是今京都的宫殿建筑，仿照的是大明宫含元殿的样式。平城京，也就是今天的奈良，也都仿照唐长安的建筑。 日本僧人元仁随遣唐使到长安，并撰写了《入唐求法寻礼行记》。唐朝在历经了贞观之治、开元盛世之后，从安史之乱开始慢慢的衰落，虽之后经历了短暂的元和中兴，但也是无力回天，最终在公元907年走到了历史的尽头。而曾经宏伟的长安城早已在一次次的烽火硝烟中淹没，如今的西安城基本是明代建筑，唐代长安比现在的西安城要大近十倍，是当时东方世界最大的都会。虽然唐朝的长安城已经不复存在，但它为后来中国封建都城的建设创造了典范。 一瓢月色浇在古老的城墙，是谁举杯邀月独酌旧时光，醒来何处可寻远去的盛唐。我的心回到千年前长安的晚上， 一壶月光洗去一盏的风霜，是谁用琵琶反弹千载惆怅。夜来如梦幻想，一城芙蓉香，雁塔的风铃还在风中轻轻歌唱。长安一片园，大唐情悠长，芙蓉园里又见你最初的模样。 天涯共此时，真情如月光，人间天上何一曲千古绝是谁的身影，谁唤醒尘封中的心灵，梦常看到你微笑，